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The game of the 29 Olympia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那一刻，万众期待。那一天，举世瞩目，日晷、俯声、竹简、画卷，将我们引入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突破、遗憾、欢笑、泪水，带我们走进风云变幻的运动赛场。憧憬、梦想、平凡、伟大，让我们了解普通人的奥运情缘。北京奥运会10周年特别节目《奥运记忆之我和你》。 2008年8月8号，鸟巢，当现场升起夜晶星球时，著名歌手刘欢和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出现在舞台上。在几千个带有笑脸的图片中，他们唱起了这首《我和你》。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风格平和、温暖、抒情，成了历届奥运会主题曲中的异类。因为在大部分人的思维定式里，奥运会主题曲应该是欢快激昂的风格，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奥林匹克的竞技精神。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我和你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并且在后来成了传唱度极高的奥运歌曲之一。那么 我和你是如何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呢？其实，早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筹备阶段，北京奥组委就公开向全球征集奥运歌曲。但是，尽管应征作品数量惊人，但这些非专业人士的作品绝大多数难以达到理想水平。因此，在这之后，北京奥组委根据开幕式创意工作的要求，向数十位专业音乐人定向征集主题歌作品。这次征集邀请了国内外众多乐坛大腕，孔祥东、乔吉奥、莫罗德尔、陈其刚、谭盾、鲍比达、麦克巴特、王力宏、周杰伦、冯小泉、小柯、林夕、金培达、陈少奇。为了这首歌，张艺谋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要对每个人讲一遍同样的要求。2007年10月，北京奥运歌曲征集评选委员会的评委们对24首重点推荐曲目进行了审听。参加审听的所有歌曲全都隐去歌曲名称和作者等信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定了8首主题歌候选曲目，并建议将23号作品确定为重点推荐曲目。评委当时的评价是，这首歌简单好听，内涵丰富，温暖抒情，易于传唱，国际风格较强，中国味道浓郁，与开幕式创意主题和风格展示十分匹配。2008年8月3日下午，最后的主题歌评选活动在开幕式运营中心举行。在这场评选中，所有评委都要签署保密协议，要将悬念留到最后一刻。最后，在公证人员的全程公证下，23号作品在北京奥运歌曲征集评审会议上全票通过，正式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而这个23号作品就是我们最后在开幕式上听到的《我和你》。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陈其刚。陈其刚1951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现代音乐大师级人物。这位旅法音乐大师曾获法国音乐版权组织授予的最高终身音乐荣誉奖，并是斯特拉斯堡爱乐乐团第一位非法国人担任的驻团作曲家，对中西方音乐的研究均有极高造诣，于2007年6月被聘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据陈其刚说，我和你这首歌其实在2007年8月就已经创作出来了，不过当初是为国旗入场仪式所写，后来变成了23号作品，纯属偶然。张艺谋在这一点上完全不讲情面，这个作品和别的作品一道隐去作者信息，参与了一轮又一轮的评审，完全没有因为这是音乐总监的创作而被提出来。张艺谋的不讲情面还表现在后来的演唱者的选择上，甚至为此还和陈其刚大吵了一架。最开始，我和你一直的策划就是让两个最普通的大学生来演唱，要最原本的声音来表达。但是离开幕式还有2周的时候，张艺谋打电话给陈其刚说，这样担心现场没有高潮，还是找两个大腕来唱吧。陈其刚当时就在电话那头翻脸了，说咱们已经排练了这么久，临阵换人怎么行。当时陈其刚正在餐厅用餐，他激动地攥着手机与张艺谋大吵起来。不过最后，我和你的主唱还是换成了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刘欢是在奥运会开幕前夕才得到通知参加演唱这首主题歌的。刘欢说，这是我的荣幸，演唱这首歌是所有音乐人的心愿，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其实很不好把握，这首歌的难度就在于慢和安静。 这种方式既能使歌手所有的好都表现出来，也将所有的毛病摆在那儿了。张嘴不难，唱好不易。这首歌与人们过去想象的奥运主题歌高昂喜庆的风格不大一样，它强调的是世界大同，和谐相处，所有人在一起。而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其实是来到北京后才录制《我和你》的，所以时间上并不宽裕。8月4日要拍摄莎拉布莱曼的镜头，因为现场必须要放音乐了，所以直到那天中午12点多，奥组委才把主题歌的 demo 发到了工作人员的邮箱。那也是整个剧组的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然，这里面不包括《我和你》MV 的导演张一白。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那一刻，万众期待。那一天，举世瞩目。日晷、否声、竹简、画卷，将我们引入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突破、遗憾、欢笑、泪水，带我们走进风云变幻的运动赛场。憧憬、梦想、平凡、伟大，让我们了解普通人的奥运情缘。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特别节目《奥运记忆》，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关注。 一直到7月27日，张一白才得知要给主题歌拍摄 MV。 奥组委选中张一白做导演、赵小丁做摄影的理由也在情理之中。赵小丁是唯一一个获得过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的中国人，也是《十面埋伏》黄金甲的摄影。而张一白是在 MV 创意里以拍叙事见长的导演，而之前已经出炉的奥运 MV 作品当中，张一白执导的《永远的朋友》是公认拍得最好的一首之一。国际元素多，体现了国际性，表现不仅是中国的奥运会，更是世界的奥运会。所以综合下来，奥组委觉得他们俩是最适合拍主题歌 MV 的一对儿。7月27日接到通知，7月28日张一白就写好了创意。8月2日主创人员第一次开会，这首万众瞩目的歌曲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拍了。8月3日早晨5点起来开拍第一个镜头，4号下午3点所有群众演员都拍完，最后拍莎拉布莱曼的镜头，然后是刘欢的镜头，一直到晚上7点多拍摄完成。莎拉布莱曼之前也没有听过《我和你》的 demo， 当他第一次听到加入了孩子们童声的版本时，莎拉布莱曼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用孩子般的纯洁来形容初次听到的感受。8月4号当天，为了能够发挥出最好的状态，莎拉布莱曼就捧着电脑一边化妆做造型一边听 demo， 一直到下午3点多。最后拍的状态很好，拍得也很顺利，拍摄总共只花了一个小时。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说，莎拉布莱曼特别谦和，我们给他搭了台子，他要站上去唱，他穿着高跟鞋，后来说不舒服就脱了，那个上面是铁板，肯定不合适，我们要给他垫浴巾，他说不要紧，就这样吧，他就光着脚在铁板上唱，他上上下下好几次，我们去扶他，他每次都特别客气，说特别感谢，觉得是我们在帮他。他最后走的时候特别高兴， 跟所有人都打招呼，很开心。我和你 MV 后期制作的时间更短，短短两天时间拍摄，花去15000尺胶片，只为了最后4分钟左右的画面，出来了150多分钟，可见胶片量非常大，再去转磁输出要花将近10个小时。 MV 团队的工作人员连轴转，没有睡觉，一直到8月8日凌晨4点多才完工。字幕上打着2008年8月8日，绝对是不撒谎的8月8日。2008年8月8日，鸟巢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幕前被列为终极悬念之一的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果然以出人意料并且超乎想象的主题和旋律，给全世界带来了惊喜，带来了感动。没有气壮山河，没有纵横捭阖，我和你闪耀着人性与情谊的光华，以舒缓而温情的方式，让亿万观众如沐月光清风，在天籁之音中感受地球村的和谐之美。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除了主题曲《我和你》，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还有很多很多。开场时，鸟巢中央2008个青年铺满了整个场地，他们同时击打着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酒器否，否上的灯光依次闪亮，全场观众随着数字的变化一起喊着5 4 3 2 1。当数字变成零时，预示着开幕式正式开始。此时鸟巢外的焰火从北京中轴线腾起，化成了29个巨大脚印，象征着第29届奥运会。脚印踏进鸟巢，瞬间点燃主会场的玉树琼花。随后56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儿童簇拥着国旗走来，伴随着歌唱祖国，国旗缓缓地升到最顶端。紧接着现场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在一幅147米长、27米宽的巨大 LED 屏幕上演绎着中华文明。当然太极元素必不可少，2008名太极演员排成圆阵，中间是稚气可爱的小学生，背着书包作画，圆融、祥和、平静，而又充满勃勃生机。最后的点火时刻，李宁来到火炬塔旁点燃引线，巨大的火炬顿时火焰喷薄，熊熊燃烧的圣火把体育场上空映照得一片辉煌。 北京